波罗揭谛，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南。 距离都有。巨鹿巨鹿节目，嘟噜嘟噜发射野地模糊，发射野地动来动来地里你射发来耶，这来这来摸摸发摸来摸得嘞，一吸一吸三那三那我来三佛来射里发射发射 小呀小山村，我那可爱的小燕子可回了家门。女儿有个小小心愿，小小心愿，再换妈妈一个吻，一个吻，吻干她那死儿的泪珠，安抚她那孤独的心。女儿的吻，纯洁的吻，愿妈妈的欢喜。姐的吻，愿妈妈的欢喜。女儿的吻，纯洁的吻，愿妈妈的欢喜。女儿的吻，纯洁的吻，愿妈妈的欢喜。女儿的吻，纯洁的吻，愿妈妈的欢喜。